不管你是姓什么，也不管你是何星座。 喂，仲有咩系唔管噶？ 三不管系一个冇边界、冇限制、自由自在嘅地方，中意噏乜就噏乜。 文化、电影、旅游、建筑、书本，乜都噏得。 星期六四至六，三不管，我刘世良， 我邝荣宣，城寨见。 好啊，嗱，头先咧就讲开呢、這个。聽日呢場叫做張德江加演嘅呢個暖場 show 啊， 嗯， 就係呢個泛民小頭目同呢個人大委員長就督梁振英背脊點樣呢個權來權往咧咁樣。咁嗱，好多人就覺得而家咧好多輿論啊，我睇到咧就係幫梁振英吹淡風嘅， 嗯， 佢就覺得梁振英係唔掂嘅， 係 好多人都覺得咧中央冇可能咁樣撐佢， 嗯。 但我覺得你要記住，而家咧，梁振英同個任期其實同胡錦習近平嘅任期咧係好相近嘅。 係。 咁咧即係話胡錦習近平咧就應該就會係喺呢個2017年咧， 嗯， 就會進入佢第二任噶啦。 嗯。 咁傳統嚟講咧，第二任期裏邊咧就應該會清洗一啲嘅上一手留低嗰啲嘅舊電池。 嗯。 咁而呢個張德江咧就已經係舊電池中嘅舊電池， 係 其實就係一個 光嘅時代， 6810嘅諾基亞手機嚟嘅， 係 咁連小米都唔係，即係一個 都唔係智能手機， 智能手機前係啦。咁咧就係阿江派嘅大將， 係 咁就胡錦濤咧之所以係會喺京澳之後變成一個咁弱勢嘅黨總書記咧， 嗯， 其中一個原因咧就係受制於江派， 嗯。 咁因為當時喺政治局常委裏面咧，其實江澤民系統嘅人咧係佔一半以上。咁， 嗯， 而另外最重要係咩咧？就係，是，出現咗一個四大權力部門，就係，是，呢個公檢法嘅周永康啦， 嗯。 跟住就係呢個嘅一啲嘅國務院下邊嘅一啲所謂央企嘅中央大型企業嘅負責人啦。咁， 嗯， 另外就係呢個嘅中央書記處嘅令計劃啦。 嗯。 咁咧就仲有就係薄熙來等等，嗯，所謂地方權臣走埋一齊。咁咧就令到成個温家寶，你見到每一次喺呢個總理會見記者嗰陣時咧，就算講政改都冇人 echo 佢，完全啦，即係一個孤家寡人。 係。 咁所以咧，呢個胡錦濤同江澤民嘅鬥爭去到最後尾，其實益咗梁振英。 嗯。 就係當時胡錦濤決定咩咧？就係我中央軍委主席我都唔做。 嗯。 佢就要咩咧？逼到所有江派都要冚派唔去。 嗯。 即係大家一齊攬住死。本來正常以共產黨嘅所謂嗰種嘅犬牙交錯嘅權力交接方式咧，就係咧胡錦濤應該留任最少一屆軍委會。係 係。 咁樣就確保咧下一手唔會清算上一手嘅嘢嘛。 嗯嗯。 咁但係咧，我諗胡錦濤亦都去到咧就要曬冷啦。咁就大家都唔好要啦。 嗯。 咁大家唔好要嘅話咧，結果最終咧就令到習近平係攞到一個有史以嚟，自從毛澤東之後。 係。 是權力最大的一個， 因為立曬總 書記，叫做 Chairman of Everything， 嗯， 所有嘢都係佢做主席，而家 軍委都做埋，係 好啦。咁所以究竟張德江嚟香港呢一場 show 背後，我覺得咧，亦都唔係張德江個人或者咩江派好乜都好對阿梁振英支持，我覺得， 嗯， 呢個係中央照本宣科既定政策， 嗯。 咁你話佢會唔會好明顯咁樣去貶抑呢個梁振英咧？我覺得機會唔大， 嗯。 個原因，如果佢要貶抑梁振英，就唔需要搞呢場大龍鳳， 係， 係嘛？是但揾個機會叫佢上去嘅話，揾， 嗯， 個黃光亞嚟羞辱下佢得，因為黃光亞同佢好唔妥噶嘛， 係， 因為佢個孫女冇奶粉啊嘛，真㗎，係，佢自己投訴過啊嘛， 同埋黃光亞會行下都會俾有線搏咪乜嘢 自己兜翻去後街嗰度見翻有線搏咪，再嚼多嘢，係 啦， 咁所以咧就，但係咧好明顯喺習近平嘅主政底下咧。其實國務院系統咧，即係啲港澳辦咧，其實都已經靠邊站嘅， 嗯， 因為好多時咧就係直接由呢個習近平領導嘅小組啊，咩國家安全小組啊， 嗯， 張德江嘅重要性唔係淨係人大委員長呢個其實虛涵，佢最重要就係港澳小組嘅召集人， 嗯， 所以呢個先就係有一個即係好特別嘅意義，係啦，嗰， 啊， 個就係所謂實權。而很明顯，而家喺胡錦濤留低嘅嗰啲大將裏邊，包括李克強啊，包括李元朝等等，共青團出身嘅咧，其實已經全面即係俾習近平清洗嘅開始。即係話到2017年， 習近平會開展佢全面一個新嘅施政綱領嗰陣時，究竟香港喺成個佈局裏邊係企於一個咩位置？呢個先至會決定得到梁振英嘅去路。如果習近平係希望擺出一個比較溫和啲嘅姿態嗰陣時，唔係好似呢幾年咁強硬嘅話咧，咁咧就梁振英機會有細。因為梁振英實際上佢就不斷揣摩習近平開邊範，然後佢就扮習近平啊嘛。咁所以如果調翻轉上邊嗰個政局或者氣氛，因為經濟硬著陸 L 型反彈，我都唔知咩叫 L 型反彈。 我而家知啦，咁樣 L 啊， 動咗。 即係個 L 唔係咁樣 L， 係斜嘅咁樣 L。 一個 tick 咁樣， 係啦，一個九十度嘅嘢咁樣。 哦，大家諗緊 L 係咁嘅直落，係打橫行嘛？ 佢就唔係，就係係咁樣斜斜地。 如果直落打橫行就係叫國民經濟崩潰㗎啦， 叫硬著陸真係， 或者硬 著，或者叫財政懸崖。 咁如果喺中國經濟硬著陸嘅情況底下，香港嗰個嘅金融穩定嘅越嚟越重要嗰陣時咧，咁對梁振英都係不利嘅，我覺得。嗱，一帶一路大家要明白，呢個係吹出嚟嘅嘢。是為了出口轉內銷，即是為大陸人吃偉哥一樣嘅，即係等佢哋咧個個都亢奮，覺得自己啊，我哋經濟好好，仲可以輸出去 向外擴張添， 係啦，仲可以走去呢度買碼頭，嗰度起鐵路等等，諸如此類。咁但係咧，我覺得即係呢個一帶一路咧就係假嘅，實際上咧上邊咧就係真係借呢個機會咧，就去喺上。中央北大會議決定呢個特首人選係咪連任嗰陣時咧，做一個最貼近香港民情嘅一個嘅工作。因為唔係淨係張德江嚟嘅，張德江前、張德江後都會好多人嚟嘅。而嗰啲人咧，亦都而家唔介意咧，係公開地去四出活動，去收集呢個梁振英管治嘅問題。好多人都見過上邊嚟嗰啲人。咁所以而家就已經係去到埋牙嘅階段咯，我覺得。咁但係咧，我自己咁睇嘅，我覺得仍然未去到話梁振英已經冚牌唔去。因為你知道佢嘅 佢就唔會冚牌唔去啦，佢真係迎難而上。 唔係佢後邊嗰啲人都唔可以唔俾佢唔去。因為你如果啱啱扶咗上去嗰啲咩陳啟宗啊、羅康瑞啊嗰啲，大佬都未有著數落袋嗰陣時 候，我係楊偉雄啊嗰啲。 係啊，咁點咧？佢唔可以俾個頭冧咗佢。所謂派系政治嗰、那個問題就唔係在於嗰個派系嘅阿頭自己想走喎，而係下邊嗰啲人話俾你聽，喂大佬你唔走得喎， 係啦，你都 係嘛？我仲睇緊你台戲嘅喎， 我條數你 而家仲要不斷勘察緊呢啲糧粉，咁如果啲咪陳章明啊嗰啲咁點啊？ 係喎係喎， 到時咪變咗中陰身，係即係真係屌屌揈嘅喎，真係。咁所以我覺得亦都好 depend on 好多人話九月選舉呢、這個就牽涉到咧對王維基參選嘅睇法。我哋應該係好似上一次做完節目之後，王維基先宣布參選，就好似冇正式 comment 過。冇啊冇啊冇啊！ 王維基參選，我第一次聽到嗰陣時候，我覺得你有冇一個愕然嘅感覺？ 有啲㗎， 即係係 unexpected 嘅， 有啲愕然㗎，係啊。 同埋佢嗰個綱領同立法會選舉又有少少 三個字啫嘛，換特首啊。同埋佢好似講到自己想選特首咁樣㗎嘛。 係啦 ，OK， 我自己估計係幕後有本地嘅商界支持啊。王維基是將整個九月的選舉變成對梁振英的一個不信任投票、你覺得有沒有什麼可能性 那、 他不是要贏我覺得王維基不是要贏 是即是 要個 campaign 勢 是的要個 campaign 我覺得 不出奇啊不出奇啊因為他大把香港的商家你現在成都不妥他的啦不妥梁振英的啦 那你現在看三個電視台啦、我不要看 TVB 啦Cable 同 Now 嘅新聞好 critical 嘅，其實 係啊，係啊，係啊，正情日日抽佢水， 係啊，日日日抽佢水，特別係 Now。係咁，所以嗱，你一個就九倉啦，一個就係呢個 李澤楷， 李澤楷啦，係嘛？咁所以我覺得就有跡可尋嘅喎，其實係。咁嗱，你而家睇到個 Now 就通過 View TV 咧，佢個新聞嘅影響越嚟越大嘅喎。係，因為 View TV 嘅收視係高嘅嘛，而家係。 因為佢 我當你九點十點收視嘅話，其實都已經高過曬 Cable 嘅啦。 係。 現在就有些很微妙的就不只是所謂泛民系統的動動、我覺得或者肥佬禮、等等這些所謂傳統的、反對派人士、 是 現在似乎王維基就不是代表傳統反對派人士嘛 咁你見到喎，佢 before 佢開記者會之前，佢同阿田少食飯嘅喎。 係。 佢又問阿田少意見嘅喎。 同埋之前係阿放風啊，俾阿陳志雲喎。 係啊，放風俾陳志雲啦，同埋佢係阿田少嘅自由黨嘅舊 嘅黨友嚟 啊。係啊，舊嘅黨友嚟嘅。咁而協助阿田北俊嘅，唔係協助阿王維基嘅咧，就係、是、呢個何安達同埋阿游淑儀，就係以前曾蔭權嘅 PR 嘅助手嚟嘅喎。 嗯嗯。 所以我覺得呢個組合都幾奇怪嘅，真係。 係。 當然何安達可以解釋咧，佢係阿王維基嘅同學，喺、 嗯、 中文大學嘅同學， 嗯、 即係識咗好多年嘅，而家都係嘛？咁但係游淑儀就同阿王維基應該冇乜話私人關係、 嗯。 所以我就話咧，不遲不早啦，即係用翻共產黨嘅思維，就喺呢個時候有條咁嘅友走出嚟，係、 嗯、 有錢、有生逼、有傳媒嘅 connection。 係。 是遠遠好過曬你整個嗰啲咩吳文遠啊、阿牛啊，再出嚟搞呢個倒梁冇意思嘅喎、啊，係嘛？但係而家唔係啊嘛，而家係商界倒梁啊嘛。 係、 啊，大家淨係睇到阿王維基嗰個唔發牌嗰個恩怨， 嗯、 但係冇人睇到王維基係個商界人士嚟嘅。 係， 咁所以我覺得呢一個部署咧就係好明顯啦，本地商界咧已經喐曬啦，係、 嗯、 唔會等中央拍板，然後被動地去接受梁振英連任， 而係。主動去做一個勢出嚟影響中央嘅決定，隨時 係肯定嗱。如果九月好簡單，嗱你周浩鼎咁樣頂唔到好耐啊，真係係咪先？ 係 佢哋一個喺城市論壇，佢都好慘喎。其實我覺得嗱，連曾鈺成自己都講嘛，係候選人不能喺九月參選迴避，佢係咪支持梁振英連任啊嘛？ 係啊係啊。 喂，大佬佢老頂就咁講喎，而家係問題。周浩鼎只不過因為 small potato， 佢就唔敢。公開表態，其實不表態即是表態啦，因為你是建制派嚟噶嘛 ，suppose 你是 你一定是支持噶嘛， 係啊，你是建制派應該支持梁振英噶嘛，但他就話已經是嗱，譚慧珠就話見唔到有，而家未見到合適人選， 係， 咁即係 包括梁振英都唔合適咯， 咁而呢個周浩鼎就咦我，我估逼到埋身嘅話咧，民建聯喺請示完中央之後咧。我覺得一定要就呢個特首候選人表態， 嗯、 究竟支唔支持梁振英嘅？而我覺得九月嘅選舉，王維基參選係要將呢個 agenda put 喺嗰個選舉嗰、那個 campaign 成為一個 campaign agenda， 係其他人嘅 campaign agenda， 係即 咁佢就功成身退㗎啦。佢贏唔贏都唔緊要，錢亦都未必係佢出嘅，我覺得隨時有錢袋添， 係 係嘛？ 係 喂，如果大佬即係佢要令到全香港啊！發起一個 say no to 梁振英連任的運動，有什麼好得過由一個商界的人、 嗯、 他借九月的立法會選舉他全港性地宣傳， 他還要有些民望最慘是即是因為 HKTV 的事件， 還有那些人不會覺得是一個黨派之爭， 是 所以我就說你找吳文遠找阿牛或者找快必、 嗯、 即是他沒有了那個 mileage， 他變成是因為你針對梁振英都是 反對黨就一定是這樣的啦， 反對派的運作啦，一個操作啦，這樣所以我就說如果是由王維基去做呢、 嗯、 那現在就看看還有沒有他這個王維基團隊 No.2 出現了，是不是可能有的，我覺得如果有一些藝人形象相對比較中立、 嗯、 甚至例如黃秋生之類，他又是只一個政綱而已，叫做換特首，那你想想這些人他會不斷在個選舉，你不要問他拿了哪個位置先，係咪攞咗邊一個議席？拿了泛民定拿了新民黨的議席先？只要每一區都有呢類咁嘅人， 嗯、 好啦，第一對北京嚟講，佢樂見其成嘅，因為港獨不再是議題，係係嘛？ 即係將個 agenda 已經 set 咗去。 係啊，之前我喺 Facebook 好似陳雲開咗個地區辦事處嘅，好似係，但係就好似冇乜新聞報，我唔知係咪封殺佢定乜鬼嘢。 嗯 後來我上 Facebook 看回他就拿著大香在拜天地樣有有在大圍好像 有沒有關二哥在裡面呢， 沒有，但他就有個儀式的其實真的開了個地區辦事處在新界東 OK, okay 反而就沒什麼人報、 嗯、我真的不知道完全不知道、 啊啊、那就所以我就說如果只要有錢有人、 嗯、 你不需要說五個區都有王維基的嘛、 嗯、 你只要港島有一個即是一些中產一點的、 嗯 新界東有個，然後可能再加埋呢、这個新界九龍西咁樣，咁你就可以 echo 嘅話咧， 整個九月的選舉只有一個議題， 嗯， 就是梁振英下台， 嗯， 這個我覺得是可以 corner 死這個民建聯， 是， 即是民建聯都會被迫要去面對這個問題， 嗯， 當然很多人都會說，就是梁振英下台又怎樣呢， 嗯， 即是我覺得對政治看法就不要那麼幼稚，其實梁振英是不是連任呢 make a big difference， 哇，很重要，這個真的， 我覺得是 make a big difference，原因不只是他一個人那麼簡單，嗯，而是看到那個政局是否有機會去回到一個比較溫和的一個狀態，我覺得 即不要成日都在一個鬥爭中，啊，或者是每一天都有事發生激到你彈下彈下的一種狀態，起碼還有你的政府是現在 都不運作的， 沒有沒有功能，完全不功 能， 啊，你很簡單而已，我都說了很簡單，上一次這個玉貧玉學校事件， 嗯， 居然是第一個出嚟講嘢嘅高永文， 嗯，哦，是啊， 係嘛，即係相當荒謬，其實係唔關佢事嘅。坦白講，高永文就係呢個衞生衞局長，係嘛，根本唔關佢事嘅，嗯。結果負責教育嗰個唔係第一個出嚟講，而呢個所有局之首嘅呢個林鄭亦都唔見佢出嚟講，係， 嗯， 嘛，任由呢啲咁嘅建制派喺度將人哋嘅學校嗰個學生嘅背景攞嚟扭曲，又話人哋性濫交分子啊、吸毒人士等等呢啲咁嘅嘢。喂，大佬，即係仲嚴重過當日話正身嗰啲咩吸毒妹、吸毒仔一樣。 係。 咁所以你見到而家即係成個政府係完全，第一大家就唔睇梁振英嗰台戲， 嗯。 第二，梁振英嘅心思亦都唔在於個政府施政。 係。 佢就最主要，我估就同阿馮偉光兩個夜晚黑咧，就喺度棟起床板咧，就喺度度啦。 幾樣嘢嘅啫，係啦，度呢啲 PR 嘢啦，度啲係啦，呢啲稿點出啦，同埋度下有黑材料，盡量去搜集黑材料咯。 你仲要就揾呢個齊心基金同百人基金就度下，睇下有冇呢啲 event 係俾梁振英。你見到呢啲佢而家出席啲 event 嘅密度係相當之高。 嗯， 我估佢 上揾到呢啲有。我哋開咗個 Siri 啫。 哦，我以為梁振英打電話嚟。 我唔係。 即係佢個呢啲 PR 密度啊，相當之高，嗯，我覺得係，即係已經係進入咗呢個 campaign mode 啦。 係係係。 咁所以如果係要聽日嗰場大龍鳳，即係泛民要報一箭之仇嘅話咧，嗯，就我估卿姐就話唔見咗個請柬啦。 係咯係咯。 咁但係卿姐如果自己去到會場，我估都唔會唔俾佢入去嘅，我覺得。 嗯。 係嘛？如果唔係嘅話，就索性不如就話梁振英偷咗佢請柬啦， 屈佢。咁係輕車指指個鼻都應該入到去嘅，佢又唔係長毛，長毛又唔俾佢入去啫。嗱，呢個李嘉誠都係啊，李澤鉅話李嘉誠要休息兩三日。 嗱，我覺得就李嘉誠就病得歧視啊，真係。係 理事力強啦，啲嘛， 係自己向自己發功。 係啦， 係咪就借呢個所謂腸胃有事？ 係 咁咧，就要戒口，咁咧就聽日就唔去呢，這個咁樣嘅張德江。 係 嗱，因為咧。我自己覺得，啊，如果張德江是呢個江派大將咧，應該就係同李嘉誠咧係有關係嘅 friend 嚟嘅，係嘛？所以咧佢咧先至可以咧就係咧避開呢個所謂嘅英雄宴，係嘛？即係亦都係唔想，我覺得亦都係唔想去回應記者係咪支持梁振英連任呢個問題。 嗯嗯嗯。 咁所以就。如果再有多幾個呢啲類似王維基嘅人出嚟選咧， 嗯， 我覺得就嗰個動作就相當之明顯嘅啦，已經 係。同埋公民黨佢哋嗰個選舉嘅策略都係呢一個以呢個 公投 公投 啊嘛，係 啦係啦， 佢已經拉到全街都係 banner 噶啦，係 啊係啊，九月公投咁樣啊嘛。 嗱，但我覺得就唔單止淨係要喺候選，即係立法會嘅候選人嗰度。 嗯， 即係呢個 no say no to 梁振英連任咧，係要成為一個全民嘅 campaign， 我覺得，嗯，即係話要進入去個社會層面， 嗯， 即係唔可以淨係候選人自己表態咁簡單，我覺得，而係你真係要做到個勢係香港人集體表態， 嗯， 咁啊咁樣嘅話咧，就算共產黨佢要面對危機咩咧，就係你夾硬俾佢一個人入閘，佢攞唔攞到601票咧？ 嗯， 嗱呢個就係啊。曾玉成上個禮拜問的問題， 是啊是啊是啊， 就是他假設那兩位阿伯，其實一個肯定是他，一個是他弟弟，是就是說中央如果只是給一個人入閘， 讓， 嗯，兩個人入閘梁振英就玩完了， 嗯， 因為在這個 ABC 效應底下呢， 是啊， 他實沒有 了 Anyone but 是 啊，是啊，但是如果給一個人入閘呢，中央都要面對的問題的，就是他 他攞唔攞到601？係。喂，佢要流失，佢而家689嘛。 係。 即係話佢要流失89票係好容易嘅啫。 係。同埋即係要承重話嘛。啊，如果到時啊揭到佢有啲咩災難性嘅醜聞，咁點算咧？咁樣中央 嗱， 點拆 佢 咧？咁樣 佢就會揾阿馮偉光出嚟自己引爆曬先㗎啦。譬如上次我哋講嗰啲緋聞啊嗰啲，佢都會用方法自己引爆咗先㗎啦。但問題如果你諗下，左派幾硬、 嗯？ 其實左派同阿子印同何秀蘭比何秀蘭更深。係，佢哋嗰度200幾票。 嗯， 你諗下佢嗰度200幾票嗰度，最終梁振英可以攞到啲咩票呢？我覺得啊，利益票。 嗯， 利益票係咩呢？係一啲 嗰啲商界裏邊或者啲 傳統政治勢力主流以外嘅、 嗯， 就係嗰啲散兵游勇啊。係，靠。即係譬如嗰啲嘅佢以前嗰啲金主啊嗰啲，就掹到嗰啲啦。係。咁但係你今次我估喺十二月嘅選舉委員會 選 舉裏邊， 係 係。我估計喺專業界別裏邊，反對派即係非梁振英派係會攞得更多嘅。 係。 比上一屆更多。而家喺呢個傳統建制派裏邊咧，佢哋都要面對一個更加兩難嘅選擇。 嗯。 就係、是、如果佢一早 commit 咗落去咧，俾梁振英嘅話咧，佢就會面對九月選舉個危機。 嗯， 所以佢一定九月選舉前佢唔會 commit 落。而九月選舉之後咧，喂，如果中央係派俾多過一個人入閘， 嗯， 咁我估佢哋收到個 message 噶啦，其實已經係。咁所以就一係就我估唔會有三個候選人， 嗯， 係會有兩個候選人。而家老二和老三呢，其實就是大家競逐緊成為最後尾嗰個唯一嘅，即係 number two 候選人。 係初選緊。 係啦，即係而家喺度初選緊。一個咧就不斷走去咧就換衫化妝。 係。 我從來都冇見過呢個林鄭 換眼鏡添。 換眼鏡。係。第一，以佢咁唔重視衣著打扮嘅人，係差唔多每一次出鏡都係新衫嚟嘅。係。我即係觀察佢咁多年咧，係呢、這個係。不是以前的林鄭月娥，是，所以肯定， 所以老公都說她漂亮了， 有所求啊， 是， 有所求啊，我覺得是，而這個曾俊華就很明顯啦，一路就除了踢球之外就打拳啊， 是啦， 那呢就這個，那個PR的密度都很高， 很高， 同埋佢醒目，我覺得其實 係， 即係佢揾嗰啲會贏、有機會中嗰啲， 係係係。 林鄭就慘啦，咩咧？他就走去用翻啲舊橋，諗住退休保障諮詢，單 call 入去 town hall meeting， 隻抽呢個黃浩明咁樣。咁結果咧就擠擠都敗走啊！而家，同埋擠擠都成為負面新聞。你留意一下喺阿鍾庭耀嗰個調查裏邊咧，其實林鄭月娥民望係一路持續咁樣下跌嘅。 因為佢真係擠擠都黑面啊嘛，跟住又擠擠都俾人羞辱， 同埋佢越嚟越表現出強硬嗰種。嗰種氣質，我都係特登嘅。我覺得佢唔係唔識遠，我覺得 係， 而係佢覺得如果要入閘嘅話咧，佢不能夠太過走呢個所謂嘅民粹主義， 係， 即係淨係做 PR 嘅嘢。所以咧，你見到佢咧係特登還拖嘅， 係 有啲嘢特登同人挑機嘅，係，因為以佢呢啲咁耐嘅政務官咧，佢知道有啲位置可以避嘅，即係要做高永文容乜嘢啫？坦白係咪？淨係剪完彩水汪汪隻眼咁咪搞掂啦？其實我懷疑高永文是有眼疾的， 或者是有長期有支眼藥水在身上 的，是吧？可能都是有或者有花粉症啊那些東西，即總之無端端隻眼都水汪汪的。 那次撲親之後可能更加是， 但他撲親隻眼那次不是， 撲親 個鼻 嘛，那就影響到 哦，這樣，好，休息一會兒。